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沐白无疑是史莱克学院中的天才之一，在唐三到来之前，哪怕是马红俊的天赋也要逊色于他。邪眸双瞳，天生异象，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凡。背井离乡来到天斗帝国，来到史莱克学院，他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在他心中从来都不会存在失败二字，他不能输也不会输。面对等级相仿的对手，他心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执着。这样的两个人就像针尖对麦芒一样冲撞在一起，决定结果的只有他们最后的实力了。到了眼前这种时候，同样骄傲的他们就算有技巧也不愿意用出。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场尊严之战，他们要用绝对的实力击败对手。没有再用魂技，两个人的身体再次碰撞在一起，这次是完完全全的肉搏。虎爪与龙爪分别落在对手的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龙鳞四射，虎毛飞扬，龙虎之争完全进入白热化。每一次碰撞都必然会有所损伤，鲜血开始流淌，一道道伤痕开始出现在这两个强悍的男人身上，但是他们的目光却依旧是那么执着，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胜利的渴望。戴沐白的双掌拍在了对手的胸口，而玉天心的龙爪也拍上了他的肩头，两人应声再次飞出。只是这一次他们都没能控制住自己身体站稳在地，几乎是同时摔落在地面上，各自搓出了一道鸿沟，魂力在第三魂技的作用下剧烈消耗着。戴沐白爬了起来，玉天心也爬了起来，但他的速度却比戴沐白慢了半分。两人的脸上都已看不出表情，他们身上的衣服更是被鲜血所沾染，而因为用力带动骨骼发出的声响从戴沐白身上蔓延开来，他邪眸中此时已经充满了狂野。 来吧，让我们决一胜负，最后谁还能站在这里就是胜利者。 好， 两人几乎同时吐出一口鲜血，强大的魂力又开始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在场地之外，朱竹清的目光已经有些痴了，他始终注视着戴沐白。当他看到那双邪眸中的狂野时，他内心中的激动险些无法抑制。尽管他对戴沐白始终不假辞色，但在他的心中，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那双邪眸的主人就已经注定了是他的男人。看到自己的男人在战场上发威，他永远都不会去阻挡。 他胜了，我为他疗伤，如果他死了，我就陪他而去。 当朱竹清真正认清戴沐白的性格时，就已经决定绝不会让自己的泪水成为影响他的因素。金光重新变成白光，一颗颗光球开始在戴沐白身体周围弥漫，蓝紫色光芒收敛，重新幻化为蓝色，一条条蛇电凝聚在一起，幻化出一条长约一米的蓝色小龙。邪眸白虎第四魂技白虎流星雨，蓝电霸王龙第四魂技蓝点神龙极，这是决定胜负的最后碰撞，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只有全部实力的比拼。贵宾席上，雪夜大帝已经站了起来，他的脸色很严肃，包括所有学院的师生此时都已站立着看着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不论结果，眼前这两个人的威势都注定要刻画在他们内心深处。第三魂技已经即将崩溃，在这最后的时刻以他为基础发动第四魂技是获胜的关键，所以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这最后时刻发动他们的最后一击。此时白虎流星雨面对蓝电神龙极，无数白色的流星激荡而出，他们飞行在半空时就已经完全被渲染成了金色，蓝色的小龙张牙舞爪而动，迎向了那决定他命运的流星。剧烈的碰撞令比赛场地发出一阵阵哀鸣，大鹏的泥土因为强烈的爆炸力掀飞入空。在碰撞开始的一瞬间，谁也不知道究竟是龙灭流星还是流星毁龙，一切的结果都将在数息之后呈现。无数轰鸣令尘土掩盖了两个霸气男人的身影， 比赛场地中，一朵由泥土凝聚而成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剧烈的魂力带来的冲击波令那些距离场地最近的魂师们不得不催动自身魂力来抵挡。比赛场地外围，天斗帝国的旗帜在这庞大的冲击力前烈烈作响。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当尘埃落定，当所有的绚丽化为乌有，当龙与虎同时消失，一切都已经结束。站着的依旧是两个人，两个伤痕累累的男人，谁都没有倒下。站在那里，他们凝视着自己的对手，没有动。他们都笑了，两个人的笑容虽然看上去很僵硬，但却充满了真诚。 你很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我输了。 不，你没有输。虽然这场比赛你输了，但是你的心并没有输给我。期待下次再与你碰撞。 好。 最后一个字从玉天星口中滑出，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如同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砸向地面，手臂上的龙鳞在同一瞬间崩裂，鲜血四溅飞扬。戴沐白依旧站着，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艰难地缓缓转身。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大师身上，然后是唐三、马红俊、奥斯卡这一群伙伴，最后这双邪眸落在了那俏丽的身影上。戴沐白看到了面带笑容的他，觉得冰山似乎融化了。下一刻，那融化的冰山已经化为一道虚影，在他眼前放大，眼前变得一片模糊，似乎隔着一层水雾。戴沐白拼命想瞪大双眼看清了在自己面前放大的身影，可是数十道血箭却同时从他身上激射而出，高大强壮的身体缓缓倒下，正好倒在那飞速冲到他近前的虚影怀中。鲜血沾染了两个人的身体，朱竹清没有哭，他在笑，尽管他此时的笑容绝不好看。搂紧自己的男人，他帮助戴沐白再次挺直了腰杆。他知道他的男人永远不会在战场上屈服。就这样，朱竹清几乎承受着戴沐白所有的重量，一步步地走出了场地。史莱克学院对阵雷霆学院，史莱克学院获胜。尽管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但之前那惨烈的一幕却令所有人久久不能忘怀。这场比赛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真正比拼的是谁能够更早地触摸到那极限的巅峰。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唐三抱起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小五，朱竹清支撑着戴沐白的身体，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返回了营地。值得一提的是，朱竹清拒绝了其他人想要帮助他的好意，执意一个人支撑着戴沐白的身体。他虽然没有哭，也没有说过什么，但他那双格外漂亮的双眸却早已通红。 唐三，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每次都会有人来阻挡？ 一个人挡在史莱克学院众人回归的必经之路上，这次来的不是火舞，而是那个经常嬉笑着前来套近乎的男人，神风学院战队队长风啸天。 有什么事吗？ 抽签刚才结束了，明天我们将是对手。 哦， 唐三，今天你们刚和雷霆打过，我不想占你便宜。明天我会第一个出场，我希望你也是第一个，让我们两个人来决定谁是晋级赛最后的冠军。如果我输了，神风学院将主动认输。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你不敢吗？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队友的选择，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不能代表整个史莱克学院战队。 唐三，你就是个懦夫。我只想和你堂堂正正的打一场，就像今天戴沐白和玉天星那样。 答应他吧，小三，我们相信你，给他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如果我没猜错，他来提出这样的要求， 应该与那火舞有关。 既然如此，就一战定胜负吧。明日之战，最后的胜负，本身也是你们两个决定的。 好，我接受你的挑战。 看着每一名伙伴都向自己点着头，唐三重新正视风啸天。在这一瞬间，唐三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内蕴的气息就像火山喷发一般，狠狠地撞击在风啸天身上。风啸天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但很快又重新踏前，两个人之间的气息剧烈地碰撞着。 如果你输了，以后我不希望再在火舞身边看到你。 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本就没有一点关系。 说完这话，他抱着小舞，头也不回地和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走了。这边的火药味自然引起了旁人的注意，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赤火学院。火无双看着身边有些呆滞的妹妹， 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我不知道。 那你希望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对于击败唐三，我好像也不是那么渴望了。 回到营地，所有人都聚集在戴沐白身边。经过仔细检查，大师弗兰德他们发现戴沐白的伤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大部分都只是皮外伤，筋骨都很正常，休息几天自然就会痊愈了。而雷霆学院那边传来的消息却截然相反，玉天心受到了重创，别说是恢复，能否参加总决赛都成问题。雷动更是被戴沐白给废了一条手臂，没有几个月的休养是别指望恢复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